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日剧和动漫看多了，慢慢的开始把英语单词和日语混在了一起。前两天就有个朋友故意整我，问我英语等一下怎么说。我张口就说就这么的，而且说完过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原来不是英文啊，然后就看见朋友在那捂着肚子笑，事后我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希望下次我6级考试的时候不要真的把英语写成日语了。 最后一天的风渐渐洒落天空，渐渐褪色的彩虹和下一个梦，遥远星空悄悄儿女的痛，记忆的精神一场小时空寄托，你伴着我从容一路繁华长风，你微笑着眼里的光芒有动汹，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2:03:31，今天是2018年的2月2号。在一个周末的时间，周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各位周末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终于5天的工作日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于我来说，那对于你已经开始了周末的休闲生活。我个人来说呢，在直播间是非常的羡慕你们的，当然了，我会在直播间把这里当家一样的欢迎各位的光临。所有人都进来咯，看到了 LCCCC， 看到了很多，还看到了海南新闻广播在花椒来直播，谢谢你们的光临。如果想跟我取得联络的话，在直播间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看到这张非常漂亮的纸板，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啊，登录花椒，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穿着帽衫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的周准在直播间恭候各位光临。 第四种方式了，就是我个人的新浪微博的账号，叫做周大准。周末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看到街上的行人好像没有平常那么忙碌。周末的晚上，特别是大概到六点到八点钟晚上，就是十八点到二十点的时候，路上会变得非常的拥挤。其实在全中国全世界，只要周末的夜晚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工作的疲惫，让自己放松休息。我希望你来到这边也是放松休息的。在华侨的朋友，你可以点赞关注，分享我的直播，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直播，看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可以送送礼物，让我感觉到你们心和心相同。今天晚上聊什么呢？一个小时我们除了有动听的音乐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关于一半。一半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另外一半咯。比如说我坐在直播间，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话筒和一个座位。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半，爱情的一半，生活的一半，工作的一半，等等等等。其实起初我在报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把这个选题片面化了，我说的是你最受不了另外一半什么，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仅就这个话题聊一个小时的话，不是很全面。我们就聊今天你所有脑海当中生活当中的一半。我也今天准备很多关于一半的歌曲，你看都是一半的歌曲，要么就是左边右边啊。时间很长，首先我在北京向你问好，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光临我的直播间十点大陆机。如果刚刚看到这个直播的朋友会问我说，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这首先是一档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我又是主播，又不像其他的主播那样。其实你来之后就了解我们这里的调调、节奏、情绪和感觉。先放一首好听的歌给你，久违的万芳带来的《一半》。 就谢了。等天黑了就黑，等世界下起大雨就下吧，该走 来自于万方，叫做一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在直播间，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聊今天晚上的话题，关于一半，你有话要说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每天我们都做更好的人，变成更好的人。怎么样才能变成更好的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每天要对自己说几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努力了吗？我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今天所有的着装和跟别人的谈吐是不是合适得体的？如果这一切你都 OK， 那你是非常非常棒的。 To be a better man， 永远永远都是我们不停去完善的。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半，你身边现在有一半吗？我有一半。那一半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半你是工作的，一半你是学习的，一半你是放松的，一半你是紧张的。我想你现在在看直播听直播的你应该是放松的吧，不用紧张，因为今天是周五。每个周五的晚上，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开心，是吗？还没到下班的时候，你的新的一半就飞出了工作的场地。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进场啊，笑里透着伤，笑我傻，还有迷茫，白雨青木，谢谢你们光临直播间。我们今天来说一半，我们先说说另外一半好了。你最不能容忍你的另外一半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说两个字，背叛，对吗？必须要对对方负责任，澄清透明，不能背叛，也不能欺骗。那关于大家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受不了另外一半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都会说没乙还是没己，他说媚己，他说出轨。当然了， 就这一点的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伤。但是我相信在他们没有发现这一幕之前，你们是很棒的恋爱关系。眼睛一定要擦亮双眼，而且要提升自己。很麻烦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的，希望生活美丽写意。最受不了另外一半什么，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叫做陈谦，他说我想是背叛吧。他说其实身高反而不重要，我想你在乎身高可能是因为旁人说，但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何必在乎别人的眼光呢？如果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为什么又在一起呢？有的人说身高萌很有意思哈，比如说男生女生身高相差多少比较合适，网上好像说是15厘米，比如说1米80、1米65、1米68，差不多12厘米好像是。其实没那么多想法了，只要两个人合得来，那身高不是问题。这位朋友叫做蜜，他说我最受不了另外一半打女人。呵呵，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啊，这些网络的暴力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自由过滤那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尊重女性。如果以打的方式就牵扯到暴力的问题，那一定会被很多人唾弃的。你最受不了另外一半什么，你可以跟我聊一聊。今天晚上呢是周末，大家可以舒适一点，我也没有像平常一样把头发梳的啊那样的啊，我戴了一顶帽子啊，我摘下帽子是这样的，怎么样，压的是不是很整齐啊？第一首歌是万芳哦，第二首歌给你听谁的呢？听他的歌曲吧。苏打绿，左边，你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右边、前边、后边，我们在一起就对了。最迷人最可爱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还没爱上你的时候，一旦爱了就会变得小心眼，爱嫉妒，瞎猜疑，自私又任性，有时候爱会让人变得面目可憎。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啊，有人管你啊，对不对？如果没有人惦记你，你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上街，一个人等等的，是不是显得很孤独？有人叮咛嘱咐惦记是很快乐的事情，你可以让它慢慢转变转变，对不对？ 逐渐忘了有多久。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青春是什么呢？青春是每当听到苏小丽的声音，一下子回到青春的世界当中。欢迎各位进入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向所有正在看我直播的花椒的用户说一声周末愉快，你们好，欢迎你们进场，谢谢你们点我的关注，谢谢你们分享我的直播间，让更多人来到这里啊。因为到了周末，花椒更是特别的快乐的啊，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各种风格的表演，各种秀，来我这边你可以体会不一样的电台直播节目的感觉，深夜电台。刚刚说过的关于一半的一些事情，最接受不了一半的什么，有些朋友说特别有意思，这个朋友叫做多体背，现在的字都很难认，我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嗯，这个字体很厉害啊。他说我最接受不了另外一半的就是比我笨咯。比你笨，比你聪明，是不是你很辛苦啊？他每天想着办法的跟你开玩笑，还算是一个好的方面。他如果想跟你耍小聪明，那是不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比你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如果你找到了另外一个相爱的人，你喜欢的人，至少是啊，他比你笨，那么很可爱吗？显得很笨拙，然后笨笨的喜欢你，对你死心塌地，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谢谢铁木马关注了我，谢谢。哼，还有，哎呦，我去，别闹。关注了我，名字真好玩。好，再看看，哎呀，好，其实好多朋友会想到，就是我最接受不了另外一半的什么呀？花心。花心，周华健先生唱过，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花心的人一般是对自己的外貌啊、身材呀、谈吐啊是非常自信的一类人。花心大萝卜，是不是有这个词？花心的人有一个方法可以治他，就是你不在意他，不 care 他，他就会越来越不花心。真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花心是一个人对自己情感的控制。如果你太肆意的表达你对异性或者对一个喜欢的东西的一个直接的感受给另外一半的话，你应该收敛一下了。如果你真心喜欢他，就不应该这样做，对吗？时间来到22:24，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过自己的周末去了。看到安安来了，老朋友，欢迎进入啊、哦，欢迎进入直播间。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有来，没关法，没关系哈，我们要结识更多新的朋友。直播间真的好热，好热。今天不应该戴帽子，我应该穿一点短袖进来啊、哦。时间还有5分钟，再放一首歌给你。这首歌我觉得很有力道，也是很多年很多年的歌曲，来自杨丞琳，依然是左边。觉得杨丞琳他的另外一半很有才华呀，希望李先生创作更多的优秀的音乐，跟杨小姐好好的情感生活。来自杨丞琳，左边，我是周准。听完这首歌，我们下半再聊一半的问题。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 因为害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杨丞琳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青春化、洋溢化哈。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再也不会跑遍整个校园，只为可能与你偶遇。多么青春年少的时光啊！珍惜那个青春岁月里可以肆意表达的情绪的年纪吧。 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结果有可能最美也最可悲。我做好了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回。你不曾发觉你总是拥有 十指相扣时，你的手依然傲然直立，除了手我定不会再碰到你其他的地方。其实十指相扣的瞬间你就明白了，爱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谢谢各位在上半段的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主播周准。希望各位在进场之后呢，看着我们精心布置的直播间，还有我们每天晚上选的话题，还有放松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每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啊。周末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以最舒服的方式，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但是我能感觉到周末的速度和节奏，我也肆意的放慢了这样一个节奏，让大家在舒适的收听环境当中进入下半段的十点答录机，我们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 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各位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们晚上好，我是周准，周末好哈。今天是工作日最后一天，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开始庆祝，开始聚会，跟朋友聊天吃饭，还有开 party， 有的朋友也可以宅在家里舒适的听我们的直播，看我们的广播啊。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的光临，等见大家给我点赞转发，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已经一个月了，时间来到了2月2号哈、啊，其实年夜很近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过年的回家的票啊？有句话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光。我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或者回到家里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啊，一定不能跟家人使脾气，顺着他们来，一年没见了，对不对？点一首歌是我们十点大陆机的一个小的栏目，每天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大陆机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点播歌曲，谢谢简妮，谢谢今天送我礼物的朋友。这个歌曲呢，演唱的人呢，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让他非常的心烦。我们不评论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只听他的歌声，其实他的歌声还是充满了一个讲述的味道。虽然他的歌曲都不怎么难，但是真的要唱到你心里，比如说你 KTV 唱他的歌的话，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尊重每一位发片的歌手，每一位在乐坛有地位的人，有自己特色的人。这位朋友点播薛之谦的歌曲。薛之谦，你过得还好吗？你的一半还好吗？这些都是好多人问他的话。我也希望薛之谦能创作更好的音乐，来听听薛之谦带来的一半。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有请薛之谦一半。 此句可以为难，多遗憾，被抛弃的人没预感，想被人围起来就特别放不开，都在期待 角色摇晃，别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歌唱有只耳朵嘲笑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像示弱，请别再找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我做错的表情让自己很难看，可感情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别两难，嘿晚安，少了有点不甘，但多心简单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绝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最白还有点蓝，你可以为早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想赠品附送满人群涣散，心很酸 所以薛之谦的一半，其实从他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得出来，薛之谦是个特别不开放的人，我的感觉哈。其实他在综艺的舞台上啊，表现出非常非常的滑稽诙谐，其实他在不在公众场合上应该是不爱说话的人吧，都希望他的生活以及感情一切顺利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时间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北京电台男主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 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哎呀，周末的夜晚非常的放松，其实你会看到就熟悉的感觉特别重要，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开直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直播是怎么回事，花椒里到底玩的是什么。当我打开这个 APP 会看到，哇，好多好多的人在直播间里showtime，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从来花椒到现在已经33天了，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但是有几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简妮谢谢，还有安安啾啾 LCCCC 一个大大的眼睛，还有应该是叫做什么呢，看一下，忘记了，反正是很多啊，小生家的灵儿，还有海南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朋友，还有好多人问我能不能跟我连线，哈哈，是一个打开的世界，请原谅我平常太忙碌了，没有时间上这些 APP， 但是我觉得到来这边之后我会发现，哎，如果每天晚上有几个朋友在这里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再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这些老朋友会彼此又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一半一半的感觉非常的舒适。我也希望大家就这样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交流下去。我看到我的朋友啾啾来了，其实在广播电台做直播这么些年，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也收到很多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发来我所有片花的唱片，那个人叫飞翔鸟，也是我非常的好的一个朋友，是我的生日礼物，而且在我生日礼物的时候他做了一本台历给我，这都是广播给予我的。那我怎么给予大家呢，就是把最好的声音，最好的节目，以及我最用心的态度展现到我所有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手写的这些话里头有几句我非常的觉得回到过去的感觉，第一句就是这个啦，我再也不会跑遍整个校园只为可能与你相遇偶遇。我想我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还真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各位在花椒或者在电台那边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们是不是这样疯狂过，就为了一个女孩啊，跑遍整个校园，水房、篮球场、排球场、女生宿舍楼、男生宿舍楼、第一食堂、第二食堂 and so on， 对不对？多么妙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这句话啦，下雪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是不是可以看到白头。其实网上很多这样的很酸的话，如果另外一半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他既幽默又想到你。这句更厉害了，周四你去看海，周五我漂洋过海来看你。嘿，我不太清楚在听节目或者看我节目的朋友你们的年龄段是怎么样的，至少在大学校园当中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希望你活得开心，活出一点真我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节目是晚上的节目，需要慢慢的语速交流的谈心，我是一个可以用很多很多方式跟你聊天的人，你适应我就好了，但是我所有表达出来都是真的真实的我。接下来这首歌我要诚意推荐给各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鱼，演唱的人也非常的优秀，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李克勤先生，不是有个组合叫左邻右里吗，谭咏麟、李克勤，大鱼送给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好朋友们。 自己。低头的人都像快步惊心，刹那间街道已变成冷清的场景。我知道寂寞逐渐在占据我们曾经牵手细数星辰的情景，慢慢消失，只剩下雨滴。我很想分担一个人，不希望悲哀燃烧，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假如当你笑了哭了，记得要回到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往后跑，等待你发现我就是你唯一的依靠。干枯的眼睛看得见爱过痕迹，我知道认真爱了一辈子就逃不掉，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假如当你觉得累了，别忘记回到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只要有你就好。现实我甘心为爱等到天荒地老，胸口烧呀烧，在雨中跑呀跑，付出的痴恋情况能有多少？笑我痴心也好，那爱火炽烈熄灭不掉。我知道认真爱了一辈子就逃不掉，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当你觉得累了，别忘记回到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有你就好。如果深爱的你能够再为我把星星堆了满天，我会为爱痛哭。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克勤先生演唱的《大雨》，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下载来收听。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多久没有恍恍惚惚看见你的脸了？这是一个难得难得的体会。 也只有在自己最放松最熟悉的环境当中，我们会袒露心声。刚刚这首李克勤先生的《大雨》是不是很好听的歌曲，咬字清晰，节奏明朗，句句敲动我们的心弦。好的歌曲在什么时候听都充满了力量。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嗨，你们好，我是周准。不管你在哪里，开车，家里，路上，地铁里，戴耳机用音箱收听我的节目，都非常的感谢你。也谢谢花椒所有进来的用户，虽然你们不说话，进来看五秒钟离开我，但是我也谢谢你这五秒钟的停留。接下来一首 MTV 要送给各位，这 MTV 拍得非常有意义哈。叮当这个歌手也算是非常有演唱才华水准的歌手，但这个 MV 呢拍得非常的不错，这个名字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契合。如果你喜欢的话，好好听听看，也看一看这个视频，名字叫做一半。 嗨，你好。 嗨，你好。 我是叮当。 我是周准。 你孤单吗？ 我不孤单。 的时候，你会孤单吗？城市那么忙，你在追求些什么？你又失去了一些什么呢？放 MV 的时候，我不停地在跟着他的旋律一起去配搭他的情绪。很棒的 MV 会拍出一个都市生活人的节奏和生命的体征。时间过得很快，还有一分钟就要 say goodbye。 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十点。